第139篇，赞美全知的天主。达卫的诗歌交与乐官。上主，你鉴察了我，也认清了我。我或坐或立，你全然认清了我。你由远处已明彻我的思考。我或行走或躺卧，你已全知。我的一切行动，你完全熟悉。的确，我的舌头尚未发言，上主，看，你已经知悉周全。你将我的前后包围，用你的手将我荫蔽。这是超越我理智的启示，也是我不能明白的妙理。我往何处才能脱离你的神能？我去哪里才能逃避你的面容？我若上升于高天，你已在那里；我若下降于阴府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飞往日出的东方，我若住在海洋的西方，你的双手仍在那里引导着我，你的右手还在那里扶持着我。我若说，愿黑暗把我笼罩，光明变成黑暗将我围绕，但黑暗对你并不朦胧，黑夜与白昼一样光明，黑暗对于你无异光明。你造成了我的五脏六腑，你在我母胎中缔结了我。我赞美你，因我被造，惊奇神奥。你的工作千奇万妙，我的生命你全知晓。我何时在暗中构行？我何时在地心支撑？我的骨骼你全知情。我尚在母胎，你已亲眼看见。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，都已全部记录于册表，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。天主，你的策略对我何其深奥，你策略的总数又是何其繁浩。我若去计数，而他们多于沙粒；设若数到底，我仍同你在一起。天主，恨不得你能杀掉恶人，叫流人血的凶手远离我身。他们无法无天亵渎你，他们不忠不义攻击你。上主，憎恨你的人我怎能不痛恶？上主，背叛你的人我怎能不厌恶？我对他们深恶痛气，视他们为我的仇敌。天主，求你检查我，洞知我的心曲。天主，求你考验我，明晰我的思虑。求你查看我，我是否走入歧途。求你引导我，迈上永生的道路。